您坐，咋坐？快坐去吧，快坐，坐坐。哎呀， 哎呀，林老可真是。 坐坐坐。 哎呀， 哎呀。哎呀，您老抽烟！ 不，您抽我这个。 别， 您尝尝我 的。我的是。 哎，不，您得尝尝我这。 哎呀，还是三个五的。 洋不洋？ 哎呀！哎呀，谢谢您老。 哎呦。 您老快坐。 哎，好的好的。那什么，黄母啊？ 哎， 那您看我这事儿，赵局长他。 那赵局长三女婿。 啊，是啊。 他老婆三闺女。 哎，对对对。 你说他丈夫听谁的？ 丈夫当然听老婆的了。 哎，那他老婆又听谁的呢？ 老婆，哎呦，老婆当然听他娘家妈的了。 哎，你这小脑袋瓜还挺好使的哈。 大哥，那个伯母啊， 哎，你老说， 那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啊， 全拜托您了。 哎，行啊行啊， 哎， 哎，你就是得等等啊。哎，你心急你可吃不了夜豆包啊。啊，那女婿啊出差了。 出差了？上哪儿了？ 说是上啥家呀。 啥家？ 啥家？ 啥家？哦，佳木斯，对不对？ 不是 是 啥？哎呀，啥拉呀？是拉。 我的伯母哎，哪有啥拉呀？那是拉萨。 啊，不是 啊， 想起来了。 你慢点 是你家拉瓜呀。 你家拉瓜出国了。 是啊 那得什么时候才回来？ 哎呀，他不长啊。 啊， 他今年回不来，明年准回来。那明年要回不来呢，那后年一准回来。 后年？哦，我这一等就三年呢。行，得呗，我和伯母了。 哎， 您老啊，先来这嘎子歇着吧。 啊， 我跟您拜拜了。 哎呀，你看，你 三年我受了。 你是这个小气鬼的。 这老太太成心让我开涮，你这边。 你家拉瓜， 这亏他想得出来。对了，我等三年，那黄瓜菜全凉了。你看，你就看他那模样啊，整个就一大屎包。不要紧，这家不行啊，我还有呢。哎，对了，这儿还一钱局长呢。哟，钱局长在楼下，还得下去。 哎，这事儿闹。哎， 得，就这儿，这回啊，我也甭跟他废话，只要把礼送进去，这事儿就算齐了。哎。 哎，找谁呀？ 这局长是唐山人。 你是哪嘞？ 我这怎么跟刚才那丈母娘像姐俩呀？这个。 那请问那个 哎， 钱局长在家吗？ 局长 啊， 出门了。你找他干啥呀？ 我找他，那你是？ 我是他们家的老保姆啊。 老保姆？ 嗯， 行，老保姆能当半个家呢。我就说我是钱局长的亲戚，这礼不能不收。哎呀，大娘啊， 哎， 我找您老帮个忙。 啥？ 帮忙。哎， 大兄弟啊，你先帮我个忙不？大兄弟，你进来。 啊，我进来。 你进来。他是这么回事儿 啊！ 你说，哎，你说这事儿可叫我咋办呢？ 别着急，您慢慢说，别着急。哎呦， 他这前几天呐，来了个小子，他抡了几条黄花鱼，他硬说是俺们局长的外甥儿，我呢就给收下了。刚俺们局长回来呢，说没有姐没有妹，哪来个外甥儿啊？ 可不是。 好顿批评。 是啊， 你说这小子他缺德不缺德呢？ 缺德，太缺德了，他缺了大德了。 俺们局长 啊，让我把这个鱼啊给他退回去啊。你说我可往哪儿去退去呀？ 哎，您找那小子去不就完了吗？ 那我可上哪儿去找他去呀？你瞅瞅啊，那个鱼哟都臭嘞。 哎， 你说他这事儿。 这 我怎么 么瞅着你这个小子这个模样啊，跟那个小子差不离儿的。 差不离儿。 你给我打扫！ 哎呦，我的天！这事弄了，这礼没送出去啊，我倒弄回两条黄花鱼来。得，这都什么味儿？哎呀，这没关系，还有呢。这还一孙局长呢，孙局长在三楼，还得上去。 这事儿闹简直， 得就这儿。 豪门，你找哪一个？ 哪一个？这局长有四川人。 这， 啊、有啥子贵干呢？ 怎么这三位长都一样？那个孙局长在家吗？ 孙局长、 啊， 哎呀，那个孙局长啊，是我的老伴儿。 哦，是。 哎，有啥子话嘛？你对我讲一个样子。 哎呦，那太好了。 我也刚刚退居二线。 哎呦，那您是老革命、 哎呦，刚刚，哎呦，进来坐。 哎呀， 进来坐。 哎， 你坐、啊哎。来来来，我给你泡茶。 哎呦，您太客气了，有门，这个脾气好，好说话。那什么？ 走吧，你走走。 他是这么回事。这孙局长啊，是我的老领导， 啊、 老上级了。您看这大过年的，我也没有别的，这个 就是，对，略微呢表示我那么一点小意思。 小意思。 对，小意思。 我看你是大有意思。 大有意思。 你搞些啥子名堂吗？啊，我一看见这些我就冒火哟，啥子糖藕、烟藕、皮蛋藕，你统统是糖心炮弹。 糖心炮弹，你 哎，我那个老头子嘛，就是因为受了点啥子礼，到现在还在写检查嘛，写了一遍还不行，还要写二遍，写三遍，写起来都写。 你瞅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 我 他就跟那个《四世同堂》里面那个管小伙差不多。 我 感觉 跟管小和差不多。 你不要让我生气啊！ 我不让你生气。 哎，我有病。 那您 你晓得不晓得？ 我不知道。 我一生病我就要犯。 你们你这病！ 哎，那个救心丹。 啊，救心丹。 救心丹。 啊，救心丹。 快点嘛！ 我是得快。 你不要走！ 啊，不走，不走，不走！ 你就是你看老可的， 看老可的。对了，我还不走， 再不走就出人命了。我就不信这礼会送不出去。对了，哪能都这么干干倔脏的？ 我再看看。 哎，这事儿闹的。哎呀，嘿嘿，好，这还一李局长呢。哎呦，这李局长住16楼。哎呦，我的天哪，16楼， 爬16楼我就别爬了，咱们改电梯吧。 哎呀， 哎，蓝娘，16层。 哎， 好的，麻烦您。哎呀，还是电梯快。得到了，就这儿。 找谁呀？ 请问李局长在家吗？ 啊、哦，就来就来。 啊， 这楼里人怎么都一模样？ 你去里边坐吧。 啊，好好好， 里边请，里边请。 看这份意思，好像李局长家保姆。这回我来这儿服服他。 哎呀，